五，练习。 一，声调。 遮，折，者，这。 诗，时，使，是。 书，熟，数，数。 知，直，指，至。 水，水，水，睡。 诗，时，使，是。 扔，人，忍，任。 深，神，审，慎。 作，昨，左，做。 二，变音变调。 知，吃，是，日，这，车，射，热， 战，产，山，然，张，长，上，让， 真，称，神，人，正，成，生，仍， 杂，炸，擦，茶，洒，傻， 则，折，侧，撤，色，射， 字，至，词，迟，四，是， 四十，十四，休息，消息， 知道，迟到，真诚，真正， 长城，厂长，中文，充分， 车站，期限，春天，秋天， 成年，青年，船上，床上， 失望，希望，伤心，相信， 知己，时机，胜利，经理， 生活，经过，商店，见面， 认识，临时，人力，日历。 三，三声变调。 简单。海边。海鲜。好吃。 表扬。感觉。检查。旅行。 语法。厂长。表演。可以。 比赛。等待。表示。感谢。 奶奶。耳朵。椅子。嗓子。